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喜欢你，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我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有点喜欢你，我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我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月亮是弯弯的，你出现它就填满了，本该是孤独的，时间停止此刻，让孤单的我们遇见了。可两可三个，陪你数着星星依然还亮着，你就这么靠着，听我这一首歌，把心中给涂满颜色。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有点喜欢你，我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我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 爱心里头掩饰的穷，捉了你捕捉到一阵春风，有爱满载，只有你听得懂。我讨厌爱会让你和我的心不自觉的摆动。 Baby girl what you wanna do， 我想你还没尝过加温度， 我的最近开始关不住， 请求和你进一步的深入。 Lady wait don't keep on nothing， 数十天的阳光映上你的长裙，我的世界只是遇见和你，从此以后不会下雨。如果说我也没法熄灭，你是否愿意拥抱？曾经告诉过你，没人比你更重要。 朝你的心放着旋律，我就向你唱到。 我的人并无法治愈，你就是够亮亮。 有点喜欢你，我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我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有点喜欢你，我有点喜欢你，有点喜欢你 yeah, yeah, yeah, 有一点动心，我有一点动心，对你有一点点动心。 这首歌名字里面有徐梦圆，Koisai， 按说应该是电子音乐的气息更浓重一些，但我们听到的是更悠扬的一些小吉他的声线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有点喜欢你》，开启今天的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如果我说女孩听这首歌的感觉哈，就可能觉得说这男怎么这么磨叽呢？有点喜欢你，你就表白呀、 啊？对，就算是 带着我去看电影啊。 对，就算对于男生来听这首歌的话，就觉得说有点是什么意思？ 对， 你要不然喜欢，要不然不喜欢， 有点犹豫的感觉哈。 还有点，你还唱出来。 好吧， 所以可能想耍一点小聪明，因为就他自己内心也是在左右摇摆， 就自己在抑郁那个感觉。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喜欢的不止一个人， 就是反正有点晕。 对，先表白一下，看看你的反应。我有点，哎，对方要是觉得我也有点喜欢你，行，一拍即合。对方觉得没有， 草率， 哎，就一点啊，没有太多。哎，总之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这种自己摇摆，对，想要玩一点小聪明的这些事儿。昨天也是看到在微博的热议上面，提到了一个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哇， 可能有很多这种人或者事儿在我们身边， 那太多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好了。 哎，来， 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因为我妈妈每次放暑假就逼我写毛笔，然后每天都要写好多毛笔。但有时候就觉得妈妈反正上班了不知道嘛，我就觉得自作聪明，我就把昨天写过的毛笔字哎放桌上，我说妈妈你看我今儿又写了七八张吧，挺好的。我妈一看这墨汁还没 墨汁都干了这个字儿怎么好像有点似曾相识， 真的， 对、哎、你以为你能瞒天过海，其实根本不会。 哎，很多时候这种小聪明都是自己小的时候经常会耍一耍， 嗯， 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玩线了， 是 家长一眼就看破的。 嗯， 最近其实小侄子在家我也有一些感同身受、 哦、 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好不 好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贡献一些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情啊，都可以哈。 自己玩线的， 来， 别人玩线的。 小时候在印象当中有一只看起来很聪明，但是每一次好像都把自己玩线了的猫， 嗯， 叫 Tom。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永远赢家小老鼠叫 Jerry。 这 首歌叫做 Tom and Jerry。 我就是看不惯，他说你什么事都不懂，电话都不通。你偷偷在背后跟踪，为什么你就是没主见，被当握在手里面， 开口说不清楚，他还转身要走，谁给他的勇气走得那么容易，用脑子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 I don't want to say again，Tell me, 如果因为他陷入了麻烦，我会带你脱离这种危险。 Oh baby, love you every night， 带你去的地方没有终点，这感觉不仅有点浪漫，如果你想，我们也许还能去太空里转一转。 Oh love you every老去后好多的故事可以慢慢聊，都聊不完，无聊都变成了幽默，话也不嫌多、no。想买的 Coco， 你和他争吵变成了污垢，然后你哭着跑走，他站原地一动不动。这次变简单些，你和他从此再没有见面，说了太多废话没用的话，你都装听不见，转身对我嘻嘻哈哈。 Oh, oh, oh, oh, no. So baby I will never let you go，也不会松开你的手。 Oh baby love you every night， 带你去的地方没有终点，这感觉不仅有点浪漫，如果你想，我们也许还能去太空里转一转。 Oh love you every night， 老去后好多的故事可以慢慢聊，都聊不完、哦、无聊都变成了幽默，话也不嫌多。终于躺在了你身边，陪你看你最爱的卡通片，躺睡了好久的 Jerry，我不用想他。 我们能感受到说男主愿意去陪伴女生看他喜欢的卡通片，很浪漫， 嗯， 很好，大家一起来回归童心。但是你如果说 Tom 追了 Jerry 很多年，你说他最后到底追上还是没追上， 这谁知道。但关键很多男主啊就觉得说要陪女主看连续剧，他常常选择我想看的，他并没有想到女主想看的。其实常常我和王维之间在互相推荐的时候，发现他推荐的戏我不感兴趣，我推荐的戏他不感兴趣， 大家都有各自的可能某一个方向、 嗯、 对， 是， 嗯，所以很多时候也要尊重一下对方的想法，对、 嗯、 在推荐的时候先问对方你喜欢什么、 哎、 对不对，你喜欢 Tom and Jerry 我非得带你看舒克贝塔，这个不太行， 反正要按照你的兴趣来，既然是陪你嘛，以你为主。 聊了半天动画片，我们聊了再有小孩的事儿。很多时候耍小聪明， 嗯， 就家里小侄子最近在看他写暑假作业做题的时候，然后孩子嘛是这放假的时候还是想玩， 嗯， 所以很多题写的不认真，然后明显就是有抄答案的痕迹、哦、为了防止他抄答案，我们把练习册后面的答案都钉起来了，用钉书机、 嗯、 然后他还属于哎 还能看到， 他还能看到啊、 哦 自己做的不好呢，然后说让他自己去改的时候，就把后边答案撕开了，照着抄。 嗯， 然后我们后来中间发现，就是他逻辑会有变化，比如说原来写的是用什么一个代词来代替兔子。 嗯， 然后到后面他选了另外一个词来代替，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嗯、 后来一看后边答案是撕开的、哦、就被发现了啊，还嘴硬。 嗯， 就发现说小孩或者小时候都会有一点说自己想要走捷径， 嗯， 但是呢走捷径的过程当中稍微松懈一下，想的不周全，很容易就被 就没有想到那么周全。 对小孩能力有限嘛， 这就叫偷鸡不成。好，听到了一首歌，小时候就觉得唱出了，我不知道这首歌是唱给成年人听的，我就觉得是写给我的。 随着你长大了以后，你发现还是很适合， 没错， 继续来听这首歌， 一直都是笨小孩，是不是、 因为人生我们就需要守拙，我们需要迎难而上，我们需要稳扎稳打。 来， 哦，宁静的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哎，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城市里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哎呀，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心太坏，哎呀，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这就是老歌新听之后的感受。刚才千春说这个吉他太棒了， 对，尤其是合着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 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聪明是很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尽做一些糊涂事，所以我常常觉得过分聪明就是笨，还不如做一个笨小孩。 老师跟家长都说过， 嗯， 不要耍小聪明， 对， 还有大智慧跟来进行一个对比，对不对？听到了一首歌《小聪明》，来自杨丞琳。 完美偶尔会皱眉，难免少疲惫， 迷上了咖啡，有时伤悲，却不再流泪，依然爱玫瑰，却不再暧昧。 Maybe 这种感觉是真的， Maybe 因为有你不会再害怕， Maybe Maybe Maybe 现在很 wonderful。 You tell me 休息以后再出发， Tell me 学会了用微笑来抒发，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Because you're wonderful。望着星星掉进了安静，拥抱了热情，却跟爱倾听。说到喜欢是一种心情，而懂得爱情是一种感情。 看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有一个朋友，我也不是特别能懂，但是我觉得汪薇一定懂。他说顺着别人这么说哈，我真学哎，是这儿吗？啊，他说 月份牌， 对，他说说个人见解哈，最近巴萨放走梅西，免费签约巴黎，结果巴黎两天的梅西30号球衣销量就足够支付2年的年薪，这波操作巴黎实在是太聪明了。 对，其实梅西不管免签到哪一支球队都算是一个，就是签他的人都是聪明之举，因为这样的一个巨星给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通过各方面的售卖，其实都可以能赚回来很高的这个本钱哈，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在里边确实能看得出来说，说那无非就是说巴萨不够聪明呗，让别人赚了这样的一个便宜，很多时候自己的损失让别人白捡了，这也算是一种不太聪明或者耍小聪明想省钱，结果最后别人把钱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哈。但是呢没办法，就人家那边是一个整个工资帽的一个限制啊。很多球员我觉得在足球赛场或者足球世界里面，我们看到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有一些球员想成名或者提高身价过于着急。 怎么说， 经过经纪人的运作之后，也许我们看到的一些可能十几岁或者20岁冒尖的这些超新星，觉得自己实力够，一下去皇马或者巴萨，就曾经这种极其辉煌的球队，到了以后发现自己能力不足， 坐了板凳， 主教练不和，或者这个刚去了以后换主教练，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就被耽误了呀， 完全耽误了1到2年的时间，然后自己的竞技状态也不在，再转会其他球会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去到太好的，就相较之前没准还有一个下滑，这可能也是太过着急耍了一把小聪明，最后 聪明反被 18米 聪明误啊。 对，这种情况足球世界这种东西太多了啊。哎，最近这个第一轮联赛打完了之后，相信各家球迷都会有各自的喜跟愁啊。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前六名大部分都是 比较喜的，对，嗯，然后就像我们这些小球会还都是挺发愁的，你说怎么办呢？ 咱们接下来能不能有点场比赛， 赶紧换个主教练吧到底跟谁牵手合适呢这首歌曲来自于 Bombier 1201牵手。 你也会在我的身后穿我很久，紧张不说还不如唱一首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刚睁眼忍不住和你分享昨天，想给你梦中的你，我昨晚飞翔在空前面，始终也能牵手走够一个光年，白脸转身和你见面，你的脉搏我提的肩，等你的一句回复却让我失眠，用秒时一直带去循环里的画面，习惯偷偷等待梦中你的出现，脑海中浮现我想要给你的永远，想给你写信开的游乐园，完成你不住的小心愿，害怕你会不会先幼稚不情愿，牵你的手走过一条街，我只会开口，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小心对你说说你，你也会在我的身后想了很久，坚持不说还不如唱一首歌，走了走了走走走祝贺你分享昨天，想给你梦中的你，我昨晚飞翔在空间面，始终也能牵手走够一个光年，白脸转身和你见面，你的脉搏我提了肩，牵你的手走过一条街，我只会开口，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小心对你说说你，你会在我的身后想了很久，坚持不说还不如唱一首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牵你的手走过一条街，我就会开口，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我小心对你说说你，你也会在我的身后想了很久，坚持不说还不如唱一首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Bombill 其实在网上它的播放量还是很高的，然后自己所有的歌呢名字前面占一部分，后面他都喜欢把专辑的名字也都架上啊，叫1201牵手比尔的歌，这就是他的专辑，目前专辑里面可能歌一直在延续，我估计他这不算是一张专辑，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头衔了哈。来，我们这边要关注到北美那边最热的五首单曲，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数过了， Top 5 Countdown Let's GoDua Lipa 这首 Levitating Remix 依旧霸榜在前五名 Number 5，然后同样在前五名我们看到第四位的变化，起起伏伏但一直保持在高位， Kiss Me More Doja Cat Featuring SZA Number 4。黄老板那边连冠七周，然后这边 跌到第三名， 往上爬呢，刚爬上来第三名Bad Habits，然后他们就特别喜欢 Olivia Rodrigo，就 Driver's License 那一个小姐姐，然后排名第二 Good For You，全新的第一名从第五名升上来的。 对， 这首 Stay 来自于 Kid Laroi 跟 Justin Bieber 共同的合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目前各位相信如果看短视频平台的话天天都在被洗脑当中，我们当然要特别祝贺一下刚刚过18岁生日的 Kid Laroi， Justin Bieber 也是到场来祝贺，同时还有 Justin Bieber 的经纪人会不会有未来的合作。 Can't be right,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青春滋味玩到了一个极致，它很弹跳，一个向下的扫，紧接着吉他一个高音的回弹，然后整个想到酸酸甜甜这种味道跟感觉的时候，可能我满眼都会是这种青葱的绿色， 是 带着一点小黄色，然后这一首歌在看单曲的它的一个配色的时候，就是那种绿油油的，但不是这种剩下的油绿，而更带着一种小朦胧的这种翠绿的感觉， 代表这种青春的感觉。 对，听着它，然后就觉得好像嘴上也应该喝一点什么清爽的饮料之类的。 这首歌叫做青春的酸也很甜，来自陈立农。 没错啊。好，这个我们回顾一下过去酸酸甜甜的童年的事情，那一些， 哎呀， 聪明反被聪明误。 青葱岁月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办一些事后回想起来很啼笑皆非的事情。 是， 比如说这边就有听友说了，想起来小时候偷看电视，电视看久了以后呢，后面不是会发热吗？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就悄悄的把冰箱的冰袋、棒冰，哎，都放在电视机后面，结果忘记擦水了。 结果爸爸妈妈回来说：“哎呦，今儿太热了，吃根冰棍儿。” 冰棍儿 怎么全是？ 小时候经常犯这种错误。 发现所有的孩子在小时候想到的这些办法都是通用的，所以 对 这。不是每一代这代沟都没有， 对， 每一代人都有过类似的回忆，当然要赶上那会儿还看的是就后边是一个极大的那种电视机哈。然后另外就是玩电脑的时候，我们当年赶上拨号上网的就这一代人，小时候想偷摸上网，你必须要解决发出的调制解调器的嗡儿哇滋儿哒哒哒哒那种声音， 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呀，天哪！ 从每一次都是我先拿被子， 哦， 叠好几层， 不让爸爸妈妈听到那个声音， 把我们家的调制解调器给盖上，听不见声，偷摸在上，没一次成功的。 那我突然我也想到， 太尖锐 了，这种事儿太多了。回头我们先听歌，回来给大家讲。 我们再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好不好？今天的话题：聪明反被聪明误。 小时候都干过那些故作完美的事情啊。 什么时候如此坚强，继续在心里想，看着镜子里的脸庞，仿佛不是我模样，对夜一面一面高墙，别靠往心里藏，太多的方法习以为常，我不敢 自己的团体，女团叫做 Twinkle， 嗯， 后来在网上一搜，好叫张宇什么。现在因为歌手会有很多啊，并不一定非得是职业歌手，大家都可以上传自己的原创作品到这些音乐平台上。在搜名字的时候，现在经常张宇俩字一出来，你就看吧，张宇宁、张宇阁、张宇农， 太多了，什么张宇熙、张什么什么熙什么， 现在特别容易乱 啊。 对，没错，这可能进入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必须要面临到的一个小小的痛苦哈。 嗯， 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大家有很多小说。 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有一个我自己的小聪明， 来来来， 我觉得可能很还是通用的， 嗯， 而且男生女生都通用。我记得小时候大概不算早恋哈，但有朦朦胧胧可能对异性有好感的时候，可能就会跟对方说，哎，我们想煲电话粥啊， 对， 想联系啊， 聊不完的天。 对，然后呢就说那你打电话给我，可是又担心爸爸妈妈在家，所以跟对方约好一个暗号，有没有？就是说你电话铃响一下啊，如果我们家没有人我就给你打回去啊， 对， 但是如果家有人就对不起了啊，就是大家心知肚明嘛。我们以为爸爸妈妈听到了电话铃响一声会觉得好好奇，说哎呦谁打错了，在那里故作镇静，但其实爸爸妈妈心里都知道， 爸爸妈妈永远就是有一天他们不再愿意纵容你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够了啊， 哎呦， 忍太久了我们。 我小时候这 哎 我没有 有故事， 没有好，我们继续听张杰。今天我们打算给大家来一个张杰的 double shot，就是两首歌连放。我会听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张杰哈，也是在音乐的整个自己的人生历程当中有过一些小小聪明迎合时代的改变。我们先听到的是可能更熟悉的一些章节的内容跟声音来， 说他的心在淌血，语气哽咽，对不起得妥协，忍痛向你道别， 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很难跨越应该恨的感觉。他应向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断裂？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 看各自喜欢的音乐，有一些可以听到它的细腻，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我们也有像逆战那样给大家带来极其的冲动，很多的歌曲都带着极强的摇滚气息，也是很热烈的一种章节。然后同时在前些年舞曲电子舞曲 EDM 特别火的时候，张杰摇身一变成了业内领头羊 哦， 一票人在做这个 EDM， 并且是尝试跟一些所谓的国外制作人进行合作，而当时张杰出了一票产品，其实给人带来的听觉都是开先河的。他的在把华语音乐人他的一些精神精气神再加上 EDM 结合得很好。接下来我听到一首歌，就是当时还挺打动我的，然后这首歌叫做 Pretty White Lies， 非常国际化的制作，更高亮的张杰呈上来。 Love, love. Late night taxi ride on my way to make it right.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Drunk high, starting fires. Always need to compromise. Everybody knows but you. So tell me, have you lost my touch? Isn'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Where you hiding, girl? Sick, I'm trying, girl. For you. self-destruct. I could be the one to blame. Tell time you haven't lost my touch. Is it fading, girl? Tired of waiting, girl, on you. Maybe have you given up? Where you hiding, girl? Sick of trying, girl, for you.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When you go out every night, are you thinking of me? Just tell me now,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Just show me something that I can believe. Have you fallen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You're pretty white lies that sound like excuses. You're pretty white lies that leading me on. The look in your eyes is making me lose it.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I'm going out of my mind, thinking you're gonna leave. So if there's doubt, put me out of my misery.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re not telling me. Are you falling out of love, love, love, love? When you 善意的小谎言 Pretty White Lies， 它的 发声，它的用气，然后所有的都让人觉得特像外国男团，然后再唱一首很激昂的歌曲， 对， 满满的青春感的感觉， 因为它的声线确实很不错哈。 来， 在我们的听天 FM 真我情况聊天室，我看到这边无名的留言，他说哈，网站和商场的打折券返券的那种循环反复，自以为是算得很清楚，各种的充分利用，其实买的没有卖的精，最后呢只能被商家割韭菜，所以现在遇到这种返券呢，我都是转身就走。 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去商场买500返200，觉得特别划算， 特别值。 但你真是奔着那一件衣服去的，就想花那500， 结果多花了300。 最后发现你这券必须在商场里边购物， 对， 多花300的、200的都有， 嗯， 是吧？给人这个贡献消费了，你不用觉得亏啊。 对啊， 这其实就是拿捏你的一个心理。 嗯， 当然，如果你买的另外一件东西特别合你心意。这是也是划算的吧， 就想好了说我今天要多买几件还是划算的，包括在淘宝上有时候先付一笔定金，然后呢领一个什么券，然后呢付全款，然后拿到货以后再给你返的多少多少现金，这个我觉得也很劝退。 现在如果是赶上购物节， 嗯， 你真的是攒了一年或者半年深思熟虑想要买的东西集体来进行购买， 嗯， 并且把所有的优惠券折了多少钱跟过去的价格进行对比，进行一个算账之后算清楚了划算再买，这个不算劝退。 我你先说完。 但是我觉得好多人他不愿意干这事儿，就每一次，因为我赶上购物节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单子，然后写的一清二楚， 购物车提前放的满满当当， 哪个到底优惠了多少跟什么时候比的价，就这些必须的， 嗯， 省了多少钱最后多少钱。 但有些人就很懒了，比如说我看到这边 stream 就说，他说这事儿让我想起来以前哈，去西单逛街，为了更好的折扣哈，我穿梭于君泰、中友、西单商场啊，同样的商品我就看哪家商场活动力度最合适，后来也觉得哎，这么买还不够累的， 这就叫雾里看花你知道吗，通过跑断腿然后来看破他们用所谓的折扣券给你打的这样的一个烟雾弹哈， 就当是健身哈， 会过日子特别好。来，听到了一首歌，叫做《烟幕》。来， 你说一切是我的错。是你形容我的好结果，每一次都责怪我，造成我们之间的冷漠。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怎么就开始了战争，双方居然成为敌人。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岁月在黑暗里丢失，不会重新开始。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要你 否真给的不够，让你感到没办法承受。看不懂你给我的借口，你不放手，也不愿意给我自由。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怎么就开始了战争？双方居然成为敌人，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岁月在黑暗里丢失，不会重新开始。曾经把你当作天敌，每个呼吸要你肯定，为了你我分离了，拼命了，到这步渐渐迷失自己。你说的话一如炸弹，眼目后呼吸变困难，覆盖着心的求救多难受，在伤口一直活上加油。哦哦哦哦哦， 看破烟幕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这边就看到有其他的朋友在网购这方面有自己的心得。 哎呀，下巴格子少年太逗了，他说最智商税的就是啊，这个某宝啊，那个网上的那个购物节什么的， 是 不买立省一百。 那你这边生活方方面面是不是？ 这边还有会飞的狮子说啊，我第一眼一般，自从学会网购，第一眼先看有没有优惠，有没有券，后来也释然了，看上他就买，也不管别的了，我差那两三块钱吗？ 多么豁达，这种心态也是 真大。 这种心态也是挺好的，对。然后最后你应该做账，就是做个小账本。 我每天又浪费了几块钱。 你把那些券全写下来，一年你做一个总结。租停车位都能租一年。 该省还得省、啊。 该省还是得省哈，好好过日子。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这边来自于张靓颖，《微笑以后》。 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坚强是个诅咒、我有离开的勇气，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我的心说在等你，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真的好想你，也真的对不起，

角色，弥补一切不完美的巧合，世界不堪的叫喊，爱诞生就快要转，他是个完美角色，救赎一切不完美的巧合，我拼命地向他跑着，他突然回头对我笑了，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谁都没有外来外来，我不再期待和命运比赛，总有人替代我要的依赖，我不再期待和命运比赛，我不再期待有谁能记载，它不是意外，是悲痛溺爱，我不再期待有谁能记载， 双歌手要不然有自己极强的 flow，要不然就是自己的歌词内容特别的真实，能够打动人，要不然就是像这种有着极其梦幻或是其他给你带来不同沉浸式体验的伴奏，一些配乐，然后跟节奏的鼓点都会给人带来极强的这种欣赏感哈。刚才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乃万完美角色，回来以后我们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刚刚开始，要看到大家那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儿了，很快乐哈。 对，其实我要念一条很早以前好像是给我们第一条留言哈，他可能等了很久了，但他这个留言很有意思，他说的是小时候偷看电视，哎，是不是偷看电视，是在上面一条，说小学时候真的是学过假发烧，把温度计放到暖瓶口，结果被家长发现了，然后因为是忘记把暖瓶塞回去 啊，这种事儿干过太多了。 哦，对，为了逃学什么的这种事儿， 今天就是不想上课， 是 心情状态不好， 嗯， 我就要假装发烧， 嗯， 唯有这个说服力的证据当然就是温度计， 对， 最快的但是很危险的， 嗯， 插到暖瓶里边，因为那会儿还都是汞的那个温度计， 对， 你温度太高了，它肯定会爆掉的。 是的 啊，然后我们学的就是更稳妥一点，自己拿手搓， 然后在额头上再继续搓是吗？ 不在额头上搓，额头上那些爸爸妈妈有些时候，当他看到温度计达到一定的这个热度， 就紧张了。 甭管你现在摸起来是什么状态，保险起见，一定带孩子先去医院嘛。 嗯， 我当时而且就是为了。不夸张，我严格把控，一般都搓到38左右就得了。 哎呦，你还挺会， 别搓到39啊！ 你怎么把 那一摸冰冰凉， 就一定要去医院了。 反差太大， 就38就还是在家休息休息啊。 爸妈为了照顾，就是直接带去医院，甭管怎么样都是带去医院。 嗯、 啊，然后去了以后，整个人瞬间就好了，什么都装不下去了。那大夫突然掏出一根针来，谁受得了？ 那怎么办？ 最后爸妈也习惯了，就是去了。不先去急诊什么门诊部之类的，先直接咱进门右拐到那边就是输液室，护士全都在那儿准备输液，跟那儿敲针啊、打针啊什么之类，你看一看， 吓唬吓唬你、 顿时看到孩子两眼发光了，走，咱下午上接着上课去吧， 没问题， 好嘞。 那我记得小时候我儿子也是有一次、 啊、 好像他其实不是真的生病，但他可能确实有点哪儿不舒服，心里啊身体啊有点不舒服，他就说那我今儿不想去上学，行吧，那不想上学吧，下午妈妈我想去肯德基，行，我带你去肯德基，结果在肯德基看到一个同样逃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非常尴尬， 非常尴尬。 对， 这个时候家长四目相对、 哎、也很尴尬， 瞬间明白了点什么，顿时在孩子的身上打出了朋克一般的节奏。接下来的一首歌曲给你带来朋克的节奏。 嗯， 刚刚发现孩子给你掏了一根不太正常的温度计的，找一个点儿，你可以跟着一起来，好不好？ 嗯， 无法坠入爱河，打起来。 无法坠入爱河。心碎的，那你心碎吧，让你尝尝我以前的滋味吧，不会再被你支配，你需要的是傀儡，把关于你的全都摧毁，从 iCloud 删掉你照片，就爱笑看看现在什么嘴脸，我爱到咱不够怀念，想犯错再不停的道歉，我想不到我忘，但却被你绊倒，没 但再多恋爱也是恋爱白痴。见到我的笑容会对他讽刺，你的痛苦刚开始，希望你好好坚持。这阶段想回到过去，但我不想，我已经忘了你到底长什么样。你的占有欲让你变得太疯狂，想回到我身旁，我宁愿去流浪。 1, 2, 1, 2, 3, let's go。 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脑补小时候妈妈打我的样子， 挨揍的样子吧。 哎，如果那会儿大家都对音乐这么的感兴趣啊，嗯、骑在我身上拿着鼓槌啪啪 one two three， 这是很新鲜的一个想法， 就是歌打出来，哎，很棒哈、啊嗯，开玩笑， 这是妈妈在给你上音乐课 啊、嗯，对对对，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大家。 我看到这边还有留言说，许多人刚开始工作的人哈，就是为了能让别人注意自己，就是希望自己的上司对自己有很深刻的印象，嗯、于是呢常常会创意独特，去做一些与众不同的表现出来，希望借此能够吸引更多人的视线。 是， 但是不料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引来别人对自己的非议。 对，如果你做得太好，嗯、其实也会有非议。 是， 对，然后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凭什么写你啊？ 嗯哼。 谁呀、 啊？你做的不行也， 真是个牛 boy， 不好。 新来的不懂规矩， 菜鸟。 开玩笑，开玩笑。对工作还是要抱有热情，抱有无限的创意， 不忘初心嘛。 对，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先熟悉规则，记得观察啊。 上空飘扬，心事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这有一只未来怕香烟，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吧。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右边的太 有些歌曲它的年代感时代性会太强， 嗯， 对，然后就给大家带来基本上是统一化的一个想法，一个画面感。 对， 刚才跟千虫我们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热泪盈眶， 真的是， 嗯， 虽然里面讲的有一些元素也许跟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稍显有一点小小的跳脱， 嗯， 但相信对每一代人都会回顾到自己可能是成年过后， 嗯， 但是又是青春洋溢的那一个年代， 对， 可能在读大学，可能在忙碌在其他的事情上， 没错。 对，昨天王日奇也是说特别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我相信对于他来说也能想到很轻松的那些岁月哈。 对，而且这种歌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就是联想，它是一个单向箭头， 是 它不会往前一点，它不也不会往后一点，它很精准的就落在20年前我们正在做的那些事情的那些场景画面哈。 10年之后我们坐在这个岗位，这首歌很精准的落在30年，开玩笑，开对，就是这种感觉哈。 嗯， 来这个。摇滚乐很多时候他返璞归真的一些表达总会让人想到或者说让他自己去回顾过去，或是开心或者是带着一点小阴暗的一面，但是不影响音乐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种行进感跟画面感。最近 The Killers 这样的一支来自于美国的乐队呢也是发了新的专辑 Pressure Machine， 整张专辑听起来呢会带来更加柔和跟舒适的一种摇滚的感觉。而专辑它的定位呢也是主唱 Brandon Flowers 他对于有一天突然跟乐团的成员聊起小时候生活在犹他州那边的一个比较小的甚至带一点小没落这样气质的城市， 嗯， 可能回忆并不是很美好，所以他通过这种音乐的这个歌曲之前的个人独白加上一些歌词跟他的这些音乐的编辑给你带来一种小小的忧郁的画面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画面感的想象，这首歌叫做梦游者 Sleepwalker， 大家先就着这样的一个旋律自己的小画面当中脑补一下。 爱听摇滚的朋友经常会听到 The Killers 这样的名字，杀手乐队总觉得戾气很重，但后来发现他们的音乐并不是像想象当中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尖锐。 是， 对。然后这一首歌包括整张专辑其实都还蛮，第一回顾自己过去，也是关爱孩子的成长。 嗯， 里面的歌词写的很多也都是挺直白，并且有一些暖心了，大家也可以去参详一下他的歌词。The Killers The Killers， 对。然后这样的名字就很多时候让我们产生无限遐想，好比说就联系到了我们留言当中 对 出现的对那一条。 我看到有个故事，我还挺好玩的，我觉得算是马路杀手吧。 是， 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说的是，在连云港有一个男子哈，他违停，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发现有监控抓拍，然后呢，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机智哈，一顿操作猛如虎，当着监控摄像头掰弯了车牌，遮挡了几个字。于是原本只是违停，最后罚款50，结果因为遮挡号牌呢，还要面临驾驶记分12分，罚款250分。 哎，这就是 太得不偿失了， 小聪明。而且他是急中生智啊，很多急中生智出来的都是就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而没有顾及全局， 太急了吗？ 就会变成小聪明，对， 嗯， 觉得自己倍儿聪明， 这个叫机关算尽。 哎，然后到最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当自己犯了错误，有些时候可能第一反应还不应该是逃避，对，然后还是应该去面对哈。然后当然了，这个如果要面对，然后还是要逃避，中间总会有这么一段不安的心理小斗争。 嗯， 所以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徐佳莹《不安小姐》。 在窗边那儿，而我感动的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点间不觉热，哭完仿佛清瘦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心，说那些下辈子还爱你没出息的废话，别心虚的期待他叹息着无语的心疼你犹豫的说谎，别谈那些缘分啊几对的在一起不就吃一口饭一口汤，有当跑都过去了，原谅他伤得像下一种伤口，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早有旧爱，承认吧， 心里小鹿乱撞一般。 徐佳莹的不安小姐哈， 对， 这边看到了一条留言，我觉得不只是不安了，我觉得都有点 愤怒了哈。洛凡一晨就说听说过亲戚家里买东西都是买那些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然后期间疯狂使用，当时有个亲戚好像很得意他的这个理财心得哈、直到有一次商家发现破损被告知要赔偿，这种事情投机的事情是我不敢冒的。而且从小奶奶在世后，后来爸爸妈妈都给我树立了一个观念，就是理财这方面除非有时间专门研究，否则不要去撞大运，然后坚决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占有超出判别的一个实惠。 这个特别好、 对 因为超出判别的这种实惠，然后说所谓的撞大运，那一般、 让别人遭受损失， 对，一个是别人遭受损失，另外我觉得额度一般都不小，它的吸引力才会大，所以相应来说这一个风险自己要承担的会更高一些。 是， 对。然后另外就是像在上半部分提到的，就借由就都不叫别人的善意哈、商家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服务，让大家能够再做回头客，占这种便宜简直就是怎么说呢，太会过日子了。没有我们特别不提倡哈、就这事儿其实干的是钻了一个小漏洞没毛病，但是这事儿还拿出来说真的还挺丢人的。来听到了一首歌《忘情水》，来自于落日飞车的演绎。 才明白爱恨情仇，追上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

看一看留言当中的几个小傻瓜。 我觉得傻瓜这个词以前小时候觉得好像是个贬义词，现在带点萌萌哒的那个感觉哈、 啊。 我看到季青的留言，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啊，他说这题我会。我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安排高三的学生模拟考试备考备战高考，为了不让其他年级的学生影响高三学长考试，其他所有年级放假一天。那时候不像现在老师在微信群里发个通知家长们就都知道了哈，那时候是要发通知回去让家长签字， 真是 哎，老师也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看家长签字了没有，就把这种事儿呢交给班里的一个干部看一下就完了。结果呢正好检查签字这差事呢交给了我，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商量好了，没有把通知给家长，不让家长知道，然后骗老师，回头骗老师说都签了。放假那天一起去北京游乐园玩了一天，因为不是休息日，游乐园里根本没有人，我们六个跟包场一样特别 happy 哈。但人算不如天算，正好赶上那天其中一个同学的家长来接孩子放学，遇到了一脸懵的老师，结果就我们六个写检查，然后呢我是内鬼啊，还要扣行为分。 你这绝对是个卧底 吗？ 哎，这种类似的事儿好像都干过。嗯，曾经也是，就是有一天在周末的提高课，就是我们学校办的， 嗯， 这天停了、 啊、 然后就没通知家长， 嗯， 班长都愿意干这事儿嘛、 嗯、 带着同学玩去， 嗯， 直接奔网吧了、嗯、结果正好赶上有一个家长开车到门口来接、 哎、 所有人站在门口表现出来自己可爱的一面，回家以后被家长训的， 看到我眼中的他陪着笑，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扑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我满脑子都是一群孩子在门口满怀可爱，以为自己所向披靡，回去被家长骂。 你们应该没事练一练这种团舞啊，男生女生在一起经常抱团，打算有这样耍小聪明计划的。 对， 然后突然一个人放上音乐，在家长面前大家集体来一个可爱、 哎、来卖萌， 然后家长一看，嘿，孩子真可爱， 是算了算了， 吃完晚饭再打吧。 那你逃不过去哈。 对， 好吧，我们这边还看到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笑话，我觉得、嗯、说和一个朋友和一个猪队友说去考试哈，在酒店复习，然后呢，因为那个朋友呢经常被同事骚扰，一整天电话铃响个不断，我就跟这个朋友说，哎，你把手机调飞行模式吧，得最后自己跟他失联了， 特别棒。 想得很周全， 傻瓜引号 特别的 可 爱对，好好多时候都是这个，然后自己出现过几次，我也有类似的说，哎，这不行，咱赶紧先开个飞行模式吧， 嗯， 然后再之后发现说 一转身哈 大家都失联了， 对， 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哎，很多时候就还是像之前说的急中生智，有些时候就会好像缺了一点全局的照顾， 对啊，好好复习还是应该熬个夜是吧，还比更加靠谱一点， 突击这种不靠谱哈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周深，不想睡， 自转的心墙，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明亮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作一般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今天的完美，不要明天的幻觉。我看过瞬间燃烧的花火，昙花一现之后悄悄地坠落，我醉过斟下明亮的美酒，醒来以后还有你在陪着我，那种微酸的滋味，有点微醺的感觉，梦作一般比较美，爱我的人还没睡，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幸福的催眠，天旋地转的晕眩，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今天的完美，不要明天的幻觉，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我要今天的完美，不要明天的幻觉。 周深最近上热搜是因为唱了另外一首歌，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主题曲，歌名也叫《夏日有晴天》。然后这个是在周五的时候要马上上映的皮克斯动画的另外一部新作品。今年发现说，可能在暑期档我们没有见过太多的超级大片，视效过分绚丽的那些一般都是在暑期档扎堆上映，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过去这两年很多电影制作呀发行停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反而儿童电影，然后包括这种可以大人小孩一起看的动画片越来越多，不带停的。对，然后现在我们又看到另外一部《夏日有晴天》，电影大概讲的就是这两个小朋友然后一起到意大利旅行，后来发现他们俩其实是海洋生物，然后到陆地上来体会一下这种生活，就有点像小美人鱼但是男生版的感觉哈，蛮有趣的倒是。然后我们也期待上映，到时候看一看它的口碑评分如何。主题曲各位可以听一听，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有两天吧，我们准备给各位来送一送福利。 对， 就是相应的电影的这些兑换券哈。然后具体什么样的方式，保持收听，应该会在我们的听听 FM。对，好，哎，对，周五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点 哈。Feel good， 对 ，feel good， 没错。来，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提前预热的 feel good 的情绪延续下去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做我自己》。 下一个 Mr. Right 出现在我眼前，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变得更美自信，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问题解决，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 做自己很愉快哈。 嗯，有时候要坚信自己，简简单单，真正是就是最好的。 没错， 自己嗯， 并不一定非得事事都耍小聪明，显得自己好像多精明一样。 是， 七天无理由那个是吧？ 我记得金庸先生在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就塑造两个人物，一个是郭靖，一个是杨康。其实用郭靖和杨康的这种聪明和笨的这种对比，到最后让我们发现一个大道理，就是最后成为一代大侠的还是郭靖啊。 没错， 对。 然后有些人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是啊， 你说我满脑子是苗侨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杨康我们还是喜欢啊。好， 好看。 开玩笑，开玩笑。然后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然后明天我们同样也是设置了就蛮有趣、脑洞大开的一个话题。 现在先给大家剧透一下。 我们先剧透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备备课，就是关于时空穿越的。 对，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对对，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幻想？然后明天我们会带来一些，因为最近其实这样的影视作品挺多的， 是 过往也有一些经典，我们带着相应的一些主题曲啊，一些带着这种空间感的音乐，明天跟各位来分享，好吧？ 好， 好，就先这样。然后那个就接下来是《永恒的魅力》，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 好爱好散吧，我们 好，最后一首歌曲《好爱好散》来自于陈势安，明天见了各位，拜 拜。 拜 拜。 世界真强往最远方，天空越宽心越迷惘，被一间楼房不顾健康的忙，相爱的人多久没说晚安，受了伤受了学会自我微笑旁观，谁能输给习惯温馨的纠缠，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越多年回忆越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爱无关，分手就不真的有些温暖，你再狠也不能把过去倒转，感动的会感染或者的腐烂，这一生多少烟火流转，绚烂的总走的太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8折，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